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杨乃文，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防部今年动支布控的管制预算8000万元，为国军联队排级干部以及执行官采购平板电脑，建置线上公文书系统，推动业务咨询化，希望能够让联队减少业务。明年则是正式编列预算，进一步将平板电脑拨发给国军1580个连级单位的主官。但是立委批评国军营区根本没有开放 WiFi 功能，国防部买的平板电脑基本上就是显示器，如果脱离了座台根本不能使用。而且国防部先动支布控预算采购，明年强迫立法院埋单，其心可疑。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在原来没有资讯化的时候，连队里面的执行官连长要手写表簿册，所以他们的业务非常多。现在人次市长推动资讯化，就是使用平板电脑，全部都使用电脑来处理。今年买的是发给排级干部，就是解决执行官的部分。明年109年编列的预算是发给连级干部，通通都资讯化，可以减轻部队的负荷。工商时报今天报道，行政院悄悄启动第三轮的劳基法修法程序。行政院今天澄清说明，没有指示劳动部启动劳基法三修程序。关于劳动议题，行政院长苏贞昌一直都有指示劳动部要关心检讨，但是目前并没有规划启动修法。政院人士表示，处理有关劳动议题的时候，苏贞昌都会问说现行的法律是否有需要检讨之处，包括之前的外送平台议题等。如果因为这样就解读为要启动劳基法修法，是过度解读。至于媒体报道提到劳基法第三波修法方向，政院人士则说不知道这说法从何而来。香港反送中抗争延烧到大学校园，台湾高教也提供了在港学生就学方案，共有489名在香港就读的学生以专案访问生的身份申请到台湾大学短期就读，包括台生249人、港生以及外籍生240人。台湾大学校长管中敏今天亲自出面说明表示，截至今天上午为止，有36名台生报到，其他地区的学生21人，预计所有学生这个星期完成报到，整体报到率大约85%，其中以管理学院学生超过40%最多，理工、电资、社科各学院大约10%，这些学生的访问学期是到明年的1月初。管中敏表示，目前向台大提出申请的正式访问生大约20多人，以台湾学生居多。另外有北美学者透过台大老师表示，愿意捐款资金，为香港专案学生在经费上提供协助，校方表示会专款专用。管中敏说，恳请媒体不要接触或者是报道这些从香港来的学生，避免有些学生接受媒体采访之后，万一身份曝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困扰。德国科技顾问公司 IPLitex 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最大的智慧型手机制造商三星在 5G 应用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已经窜升到全球第二，紧追第一的中国通讯大厂华为。报告指出，依据企业向全球各组织提交的 5G 应用专利数量的排序，华为以3325项专利申请量位居首位，三星则是以2846项排名第二。另外一家韩国科技公司 LG 则是以2463项专利位居第三名。其他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包括芬兰的 Nokia、 中国的中兴通讯以及瑞典的 Ericsson 都名列在榜单的前十名。在华为因为美国的禁令而影响公司全球业务的同时，三星也借着机会积极扩大在 5G 市场的影响力。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3点，来到1150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32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30点，来到2352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点，成为209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点，成为287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9点，成为9601点。香港证指数上涨97点，来到2644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点，成为3189点。今天大陆冷气团南下，各地明显转冷，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今晚到明天清晨，苗栗以北以及东北部、东部沿海空旷地区以及近山区平地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11度左右的低温。气象局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One world, 你问我喜欢国泰华威丰年吗？为什么？我先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结婚买的公寓住到现在，人生也该换个地方精彩。那天听到销售小姐说，余生很贵，不要浪费。我只想告诉你，老婆，我们余生很长，要更健康。 来北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大业路520号，国泰华威丰年，23到43坪，北投最美接待中心，只到年底。你来过了没？2897-2088，传真行销。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21世纪英国最畅销男团西城男孩，全球超越5000万天量销售，红发艾德、詹姆斯贝共同跨刀。西城男孩20周年回归大碟《真爱之光》，首批内附专属明信片。环球，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杨丞琳。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啊、 我是玛丽。 继续在讲人家坏话嘛？哦，讲到歌都没了，继续在讲啊。 这个团体呢叫做哇 ，She Her Her Hers Law of Attraction 吸引力法则。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什么呢？ 立马帮帮忙！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讲过了，我还没讲，所以我讲一下我嘛。 你是？ 我是马克， 我是。 没有没有没有，你又在讲话，我们就三比二，不行嘛。 那你是？ 我是马克，我们现在三比二，不行啊！你要再讲一次。 好烦哦。我刚才说什么呢？刚才讲谁坏话讲那么着迷？因为我最近周末看了 《The End of the Freaking World》，他插的世界末日。 哦，他插的世界末日。 Yeah, 英国 Channel 4。 The Sun and the Moon in Tokyo， 真名文琴再加上了宇多田光。第一个小时呢，帮帮你的忙。有任何问题说我们帮你的忙吗？也可以欢迎你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你也可以考虑留言在飞碟梦网 App 上面，但目前我不太确定，是我这个不太会动，还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留言？因为两种可能都有可能。这边呢，要先来帮好好的忙，因为有一个岁末许愿池。 这边要先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哈豪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哈豪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线上的教学网站。那这个教学呢，可能教的不仅仅只是就是课本上的知识，还有很多，譬如说你想学吉他，你想学摄影，想要学写程式，你想要学 写程式用 Python 做投资理财机器人， 哇哦， 等等各式各样的，就他开放给所有就是你有才能的人，你都可以上去当老师， 嗯， 一开始在上面可以募资，可以授课，然后在前几年的时候呢，还比较。就是真的比较素人，但现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开始找到很多很多业界的大咖，然后愿意一起合作。那前一阵子，可能吸到最多最多钱，也许是像是阿滴的那个，就教你如何就做 Premiere，然后做剪辑术，就是百万 YouTuber 的剪辑术。 嗯， 然后还有譬如说教你怎么样玩 Instagram， 用社群即刻玩得好等等，就是有一些很新的东西，你在学校是学不到的，可是你可以利用好好在上面学到一些最新最流行的知识。 周元 things， 那到底什么是岁末许愿石呢？ 哈豪呢？大家可以上网直接去搜寻哈豪，是 H A H O W， 就是哈豪哈豪好学校，那发音就很像台语的学校，对，哈豪。那2019年现在已经到了尾声了，所以很快你可能就会听到一大堆节目在问说，哦，明年你有什么目标呢？ 哦， 就是你要做些什么呢？这样子。对，那今年呢，先想想2019年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没完成吧？当然，我们都希望自己要过得更好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啊，希望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哈豪学校的这个线上学习平台，在2020年呢，推出了11种的系列课程。像刚刚我提到什么摄影啊、理财啊、吉他啊，然后这种生活上面就是美感的、画画的，鼓励大家今天就是那一天，开始过眼神发光的生活。任何你想要探索的课程呢，都能在哈豪好学校里面找到。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岁末许愿池，我们要送你去哈豪，让你学你想要学的课程，直接送你。所以呢，你现在到飞碟联播网的粉丝专页哦，在这个岁末许愿池的活动贴文下面留言，留下你新的一年呢，2020年你想要学什么样的课程，还有为什么呢？我们就会抽出3位听众，在12月19号的时候，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现场，我们会 call out 通知你，通知得主，恭喜你可以获得免费的课程体验哦。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去那个飞碟脸书，然后岁末许愿池，比如说。2020年我想要学理财，因为我觉得是时候了，我应该规划我的人生下半场那样子，然后就有机会12月19号欧马克会打给我吗？然后就跟我说，恭喜你，明年我有课程可以上 for free。 是这样没错，但是如果真的要实际跟负责一点的话，其实现在你应该就要上好好的网站上面看你要上的是哪一门课，你要上哪一个老师的课，而不是就只是许一个很模糊很空泛的愿望说，哦，我要学吉他， 嗯， 不是，我要学摄影，就是这种，因为拍东西会比较好看，随便学，随便许的愿望就，你也不太可能 commit， 不太可能承诺，不太可能去达到它。相互要轻松，并非我不懂，我们都活在水族箱中，两个人像金鱼，却向往大海的风，想要牵着你的手漂流洋。想逃脱，想逃脱，逃向远方大漩涡。你和我，就算这一步是错，当你先变要我，最后空，都让我来为你走。你所有的花花，就让我来收。去逃脱，别管人们说什么，用心。 选择不沉默，要陪着你去赴汤蹈火，别人怎么说，我只要你眼睛里有我，只因为你与我便是彩虹属于天空，多少艰难后选择我们一定不会输，想逃脱想逃脱，逃向远方的漩涡，你和我就算这一步是错，但你身边有我，最后共同让我来被逼迫，你所有的谎话就让我来说，去逃脱去逃脱，别管人们说什么，用心都向这个世界反驳，就算夜空烟火，许一生只有瞬间 鼻眼酱，很认真在唱中文。他是桥本裕太，你是嫌疑犯。 你是嫌疑犯哦。 你是嫌疑犯 啊。 去逃脱，去逃脱，挣脱世俗的枷锁。 刚那个好好啊，其实我觉得三位的名额蛮多的哎。 哦。你就送三个人了、 嗯、 会吗， 就是我觉得如果以去留言的数量然后选出三位的话、 哦、 其实脱颖而出的几率是蛮高的 哦，就是奖金猎人其实要看活动参加的，像这一种就是、 啊、 哇几率很高，就马上可以得到， 这个是绝对很值得你去留个言的。 团体呢叫做 Jenny High， 他们说他们要超越天才。这个团的其中之一呢就有川谷惠音，就是极品下流少女那些，他跳了很多团，但其中打鼓的这一个小手千峰 啊， 就是 这个团特蛮妙的，据说就是从小手千峰，他是一个搞笑艺人，他是个谐星，但是他就穿针引线，就是哎、欸，我可能认识他，认识他，然后我就找，然后我们来组团。 待てね。 進化歌曲。 Il dubbio dentro me e ho smesso di sperare, ma un tratto. 发现真爱，发现波切利。 Risvegli nel profondo un fuoco che mi accende a ritorno. 全球超越8000万张专辑销售，史上最伟大跨界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改版收录艾莉·高登、珍妮佛·加纳合唱等五首新作。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最会制造快乐的 LSUV Volvo XC60，提前年终快乐加码高达25万，月底前入主全新20年式，即刻赠送6万精品配件礼券，购车享最高半年免月付，再享5年保养保固与首年已试车体险。轻松拥有，不用等年底，立即体验最快乐的 XC60， 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藜麦，你真正袂歹。 喝有奇田有机三色藜麦粉，对健康真正袂歹。 现在买2罐有奇田有机多谷植物奶，再加99元，再送2罐三色藜麦粉，五加够量，跟来哦！ 免烹煮，直接添加食品饮料，超级营养，超级饱足， 适合全家大小哦！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可是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 点击破译。原创作天后邓紫棋最新单曲《句号》，华语乐坛前所未见的真诚力作。Sony Music， 我是一组黄义如。 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东京斯卡乐团找来这个人跟他们一起合作，他是丰田和声。丰田和声呢是个歌手，也是个演员。也许对他最近有记忆的那一部日剧，就是跟石原里美演的《高岭之花》。当时很多人说什么，他可以跟石原里美演戏，他们可以谈恋爱吗？ 听到这首歌，我觉得他可以唱歌吗？ 哎，就算你有这种，就觉得他可以唱歌吗？他玩超多团的，然后他演很多戏，他 OK， 他 carry 一切， 他不 OK 啊？ 他就是站到那个位置了嘛。有人立马帮忙呢，是在询问马克带你的英文课程，但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你要先。 对啊，我没有代言任何英文课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在飞碟联播网。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是两点到四点钟，还有周末星期六的精华重播是四点钟到六点钟，一个星期有六天陪着你。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周笔畅的《叛逆的缪斯》，你需要帮忙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 APP 上面，或是打电话给我们喽，0223639955。 是不是我太单纯？他的话让我好崇拜，想得到他完整的爱，但没那么简单。头发留长放下来，抹上鲜艳红色唇彩，镜子里的那位女孩，哦耶，我认不出来。这种爱这么苦，好痛苦，怎么办？我是否装的傻坏？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我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上。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却渴望他抱紧我在他胸怀。Oh baby，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is love。传说进化，在凌晨一点奔跑起来看球赛，时候已干。读遍了星座书，想成为你的爱，为你研究游戏片。你最爱的电影我全都看了好几遍，能不能为我转过来？这种爱这么苦，好痛苦，怎么办？我是否装的傻坏？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我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上了，让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却渴望他抱紧我在他胸怀。Oh baby，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is love。 Hey， what are you up to？ I feel like I've bee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ith you, you know。You're free tomorrow. Come over. I miss you. 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却渴望他抱紧我在他胸怀。Oh baby，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is love。 杨丞琳的 Love is Love。这张专辑呢，可以听到蛮多不同的杨丞琳，但又是他，因为请了很多老师制作来帮他打造。我觉得蛮妙的是，之前都会问说，哎，当你如果拿到一些现在的 demo 都非常完整，一个歌手在听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影响？就是你觉得好像不能像他，你应该唱出自己的风格，可是又很容易被影响。但杨丞琳反正那时候是说，他想要保留听起来，你 就是 他的风格， 对，就是他的感觉，因为那就是我找他的原因跟理由。所以你可能听每一首歌，觉得说他这有点像那个的，对，他就是故意要保留的。举起你的左手，你手中的毛去哪了？ 我没有毛啊，哎，在这。 你不要弄，我刚刚就是亲眼看，我亲眼看到他就是狂擦他的鼻毛，擦完鼻毛之后手就往下放。我想说你放去哪？ 平常放手的位置而已啊。 你不要一直擦你的鼻毛。 好。 你都擦完了。 没有啊，还有很多可以用啊。 your heart. And maybe it's okay if we can make it last. I said, I know it more. 远赴瑞典音乐创作营，东西方文化交流跨国打造，用音乐探寻这世界。张信哲全新单曲《慢慢走》。 时间在日夜的两端，故事无尽变幻。 慢慢走，以音乐创作营的创作为基底，走得太快会错过爱情的风景的歌词概念。层层堆叠的节奏，悠扬的旋律线，搭配生活感的歌词，如何出独特音乐风格，探索感情里的真实面貌。 所有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都是岁月它在记录爱过的标记，然后就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好奇自己能被记忆怎样的占据。所以我还是想你慢慢的走，所以我脚步有了节奏，所以我从不荒废任何对错，看过潮起潮落，有过几度感动，才会爱得从容。你和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阿咪啊，阿你那油头革命？ 哎呀，我那样爱薄冰能得食道癌啦，吃醋冰薄的草药啊吼，结果身体越来越坏。 哎呦，来路不明的偏方会害死人，千万唔通相信。前一阵子隔壁王先生呢、啊，也得食道癌，去医院治疗，现在吃好睡好，身体还用惊嘞。 是哦，啊是哪一家医院哈、啊？ 只要有卫生福利部挂牌保证的癌症诊疗品质医院都可以呀、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呀 呼！民调的结果出炉了，人民想要不分彼此，想要买更多家。 唯一支持雅虎奇摩双十二，跨店最高折1200。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超级商城，买好买满，人人有折。 脸上泛起红潮，原来这就是幸福的滋味。 杏仁粉第一品牌林银杏感恩回馈周年庆来喽！ 即日起购买林银杏指定商品，加10元多一件，同品项第二件50%。 银杏粉买4罐送1罐，严选杏仁粉第二件现省750。 让你吃健康，活到百岁也幸福感满满。 请洽全省林银杏专柜及官网查询。 原来我真的 拥抱过爱的人们。最怕突然听懂他的歌，用歌声说故事的女孩郑清慈，揪心创作单曲《想念是最远的旅行》，11月26日温暖发行 ，Sony Music。 飞碟空中义卖会，老人圆梦计划。 感谢上品寝具热情支持我们的飞碟空中义卖会老人圆梦计划，我们提供8组的。Glory 智能恒温科技胶原美肌被目前已经全数义卖完毕咯，也感谢听众朋友的热情支持，本次的义卖所得上品寝具将会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明天我们要义卖的商品是上信传誉提供的夏威夷豆卡、夏威夷潜艇加太妃糖，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义卖。 我是佳佳。 做事情飞的空洞，梦在梦中的迷宫，眼泪没有错，怪是怪自己错过。街角，你的身影，该往前还是后退，扰乱我的心。这一刻，多想记忆变成为零，好把你从我心中彻底抹去。转瞬间变陌生人，轻轻擦肩，多么真诚的平静。这一刻，就让记忆变成。被我带着却重温了点点滴滴，这一秒多想多想忘记你，我的过去没我的过去，一瞬的 叫做记忆灵，这首歌曲叫做记忆灵。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待会儿进个整点咯，先为你送上林俊杰的 Baby Baby。 装忧郁像傻瓜，恰恰你背后是你爸 ，Buddy， 谁有本事把他笑话？尴尬，前女友比你安娜大 ，JJ 陪着你喝大瓜，恰恰女孩们太伟大，什么都不怕，只要我长大。哦，坏的时候闹闹 擦擦，女孩们太伟大，什么都不怕，只要我长大。我快乐是猴脑脑，难过是猴宝宝，认真是你不要来吵。从我们小小，直到我们老老，玩伴我们就一些伙伴。Baby Baby， 将来我们都是某个女孩唯一依靠。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从功成名就到悠闲生活要多久？中研 A 加环东大道十分钟，人生第一栋景观宅，3700平大基地，万顷森林释放活氧，你的成就就该用享受来衬托。定金到交屋49万起，月付25000起。中研 A 加2880-6888，完美的家在中研 A 加。 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全面动工，预计2022年年底完工。周边交通机能将 哇，费鸿泰说到做到，真的帮信义东延争取预算，以后上班搭捷运就更方便了。 我是费鸿泰，2020拼胜选，我从政25年，用心服务，将您的托付做到最好。 信义南松山立法委员恳请支持费鸿泰。 抢压轴卡司，众星云集，新北市欢乐耶诞城巨星耶诞演唱会，12月14日到15日，连续2天，晚上6点到10点，新北市市民广场热力开唱。金曲歌王萧敬腾、铁肺歌后邓紫棋、网红乐团七月半、毕书尽、茄子蛋、OZ、Leo王、卡司超越跨年演唱会，千万不要错过。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我经不起，我不勇敢。How can you tear my heart？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香港广告界人士今天下午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5天罢工同行集会，为广告界发起大罢工揭开序幕，宣布从今天开始到6号不创作、不制作、不视像会议、不开会、不 email。 活动发言人、广告创作总监姚冠东表示，反逃犯条例修订到现在已经六个月，很多同业被捕或受伤，广告界已经不能再忍，希望透过集会同团结业界。他说，今天是首天罢工，后续行动将会透过帮助支持抗争的黄色小店做宣传，建立黄色经济圈。他估计今天有大约500人参与集会，上周向同业发出网上问卷，收到了960份的回复，八成人赞成罢工。香港示威抗争让经营岌岌可危的香港第二大航空公司香港航空雪上加霜，不敌中国经济下行，还有美中贸易战投资撤资以及母集团海航财务困窘等连串打击下，香港航空9月开始到年底大幅缩减航班，并且鼓励员工休无薪假。不过亏损仍然没有止血，香港政府下最后通牒，香港航空必须在12月7号前改善财务状况，否则可能被暂停或者是吊销营业执照。香港运输及房屋局今天表示，上周跟香港航空公司的代表会面，对财务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表达严重的不满以及深切关注。新浪报道，香港政府对于香港航空的营业执照附加新的条件，要求筹集资金，并且保持在一定的现金水准，同时在7号前再不改善财务状况，将被暂时或者是吊销营业执照。司法院秘书长林辉煌今天到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专题报告并备询，由于监察院调查认定最高法院分案不公，上个月通过纠正案，民进党立委段宜康今天质询林辉煌的时候，点名最高法院院长郑玉山，如果没有能力，他做不到改革，就应该要换掉。司法院长许宗力如果不处理，应该要负起责任。林辉煌表示，最高院的分案争议，司法院仍在调查中，其中调查结果关于法定法官原则跟监察院调查结论是否一致，将在两个月内向监察院回复。民进党立委管碧林则说，最高院分案时间这么长，诉讼到了最后关头还要等这么长的时间，民怨很深。林辉煌则解释，最高院废除限量分案需要时间人力，就司法院的立场，在法官自治的大前提下，能够做的就是补足法官跟辅助人力，案子分出来要有一定的期限办完，如此就要避免过劳，不是说不体会人民的感受。朱东镇长罗吉祥涉嫌贿选，违反选罢法被停职，县府日前指派罗吉祥的妻子张顺鹏担任代理镇长。民政处长黄文旭今天表示，接获罗吉祥的辞职信，罗吉祥强调是为了抗议司法不公提出辞呈以示清白，依照地方制度法将在三个月内办理补选，时间可能会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后半个月。绿党人士今天前往县府门口抗议，高喊老公贿选，老婆代理，竹东人你不生气吗？强烈的要求县府还给竹东人一个干净的地方政治。黄文旭则回应表示，县府是依照地方制度法规定派任，上周指定张顺鹏作为代理镇长，主要是依据他的学经历跟操守行政经验等，做出最适当的决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35点，涨幅1.01%，来到2352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点，成为209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点，成为287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3点，成为9595点。香港日指数上涨81点，来到2642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成为3187点。台北股市今天是收盘上涨13点，来到1150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32亿。今天大陆冷气团南下，各地明显转冷，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今晚到明天清晨，苗栗以北以及东北部、东部沿海空旷地区跟近山区的平地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11度左右的低温。气象局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增强，台湾包含的兰屿、绿岛以及澎湖、基本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容易会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苗栗到云林沿海地区以及澎湖会出现11级强阵风。此外，台湾包含各离岛沿海以及临近的海域风浪会明显的偏大。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 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 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叶 Sunflower。 车子陪我们一整年，要帮他除旧布新。 那我陪你一整年，也想换手机。 哈哈，那就快回 Toyota。现在回厂享免费安全检查，换横滨轮胎最低71折，周周再抽 iPhone 11 Pro。 活动只到12月底，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神曲《Let It Go》原班人马，艾莎、安娜、雪宝全员回归，葛莱美巨星共同现身，一起进入未知的音乐冒险，《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环球。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周思杰《高贵气》，第四名 Jay Sean《抒情歌》。第三名小春 Kenzie 没在怕，第二名谷谷吕思伟贵了，第一名杨丞琳节日快乐。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福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每一道痕迹背后都有 见你，让我看见那个最脆弱的你，好让我知道世界不只有我自己。原来我只是有苍白的电视，原来我没有停留在原地。 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 痛不痛？要不要说出来？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行是生火灭火大会。在这么冷的天，火还生得起来吗？手指头都冻僵了， 都灭火了。可是最近这个时间，其实如果你比较常买的是，比如说欧美或是国外电商品牌的话，对啊，那个感恩节、黑色星期五，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Cyber Monday 的，对啊，网络星期一。 我以为一一一过了，可是又开始有人狂打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又是什么？为什么要写个一二一二？ 就一二一二也是一个电商大节。 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就这几年吧，就像卡提亚，因为他现在在虾皮嘛，他最忙的可能就是九九他的虾皮自己的生日， 嗯， 然后一一一这个大档是一定的，然后还有一二一二他们也是非常重视的， 最后一波年底前的冲刺嘛， 对。 最近你有什么生活灭火的东西想要问问别人，有没有已经用过的心得分享意见，你觉得该不该买呢？欢迎把商品留言在非理论网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这边偷偷生一个不知何时会生起来的火，我想要在跨年后办一场二手拍， 哎呦， 届时再请大家加入。 哎呦， 目前一切未定，我一会 就时间也还没未定，对不对？ 我是想要在1月4号啦，可是想也要看那个，就是要快啊，那个场地也要快啊。 1月4号，我没有，我在想我来得及准备吗？ 你很快吧，因为你有闲妻在家里可以为帮你整理啊。 没有，就是衣服这件事情令人怦然心动，我就要全部一起搬出来 摸摸摸，是不是 一件一件，觉得有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很累的耶。 宇宙力量，1月4号我要办二手拍。CC 生活灭火，我今年冬天我要去北海道了，我该为了去北海道买一件羽绒外套吗？ 蛮值得的吧。 你一件都没有吗？ 蛮值得的啊， 因为我一直觉得全台湾有80%的人都有 Uniqlo 的羽绒外套。 胖胖的， 没有外套也有背心。 嗯， 如果你真的一件都没有的话，我是觉得可以吧。 但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10套，然后说，那我要为了去北海道再买一套吗？ 那就不行， 那就不用了。 Champion of the World， 所以我目前是预计1月4号啊，就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地方，所以你现在问我在哪，我也不知道。然后有人说4号卡在5号前面， 等一下，刚刚这句是废话吗？ 没有，他的意思说还没有发新哦。 哦， 因为这个是二手拍，很便宜，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花到你。 但的确是一个，对啊，你要不要再延一个礼拜啊？为什么不能11号？ 因为之后我都很忙。 哈，你又忙什么啦？ 很忙。 太忙了，广播女神，太忙了。 请问生活面火，我应该可以买詹记麻辣锅的锅底吗？ 想吃的话就买啊。 对啊， 买。 有人好聪明哦，说五号星期天哦，会提前三号就发薪水了。 哦，那有的公司会这样嘛，对不对？ 对对对， 会提前， 因为会这样做的公司都很棒。 小雨的惯性取暖，天气越来越冷，冬天到了，很多人取暖的方式可能就是吃火锅，所以刚刚有人生活面火说詹记的锅底应该可以外带吗？值得外带吗？这边有个灭火的，来自于陈深，就是便利商店现在会卖那个海底捞直接一锅，很咸 哦， 然后他觉得里面火锅料不是很 OK， 他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要煮火锅的话，在便利商店其实不是啊，就是那种超级市场， 很多都已经传本本啊，对啊， 然后他又告诉你说这边你还可以去 combo 买什么搭配回家煮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譬如说上礼拜六我们去逛 Costco 嘛， 对，他那个整个都备好了耶， 是整个部队锅连泡面在里面都准备好了，我的天啊， 就是他只剩你把它带回家放上那个， 就只差你开电磁炉跟烧水，就只有这样。 对， 其实他做出来就是就是那样了。 有人在问气炸锅的心得，有没有人用过？但这个牌子我不知道，哎，叫做未来实验室，这是一个新牌子吗？这是什么？ 哎，他在 YouTube 上面打很多广告，像他们什么都做，哎，从运动健身器材，然后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哎， 那是哪里的厂牌啊？ 台湾的啊。 然后就是什么都我都试试看这样。 对啊。 有人用过未来实验室的商品吗？ 但是我有之前好像也有人。我之前是看到他们什么，然后觉得好像有点被生火，然后就有人在 APP 上面告诉我说三思 两个字，三思， 或是打未来点点点点点点点，那是什么意思啊？可能是灭火的意思吧，我想。当时天真，挂件先问，不想成年人，有能力辨认，不是为了赚了有钱分，我为我的前程，希望我写的歌里面有更好的和弦声。谢谢你，你的，你还记得吗？说句心里话，你还怀念吗？第一次发唱片就一马当先。从此在大场面，我不再站旁边，我是真的感谢佩服你的眼界，怎么想到和你是在这刺痛的环节，你看着一朵花慢慢萌芽，我却看着 值慢慢分叉，他的失望让我对你的信任慢慢崩塌。可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窗外不愿飞的蜂鸟也在哀悼，城市再也不会听到我们争吵，你会不会少了一点烦恼。这是你抵达，你还记得吗？说句心里话，你还怀念吗？你说我是个商品，没有你们就不可以，这些扭曲的真理差点毁掉我的自信，如今的我已觉醒，如今我不再哭泣，再不怕坚持自己做你没做对的决定。你知道吗，这一辈子除了我的爸爸，你曾是我最信任的男人吧，但空白的娃娃总会慢慢长大，抱歉我没法用 破英美销售最快纪录，苏格兰甜心路易斯卡伯迪。 I'm going on doing this time, I feel there's no one to save me. This all and nothing really got away, driving me crazy. Now I need somebody to know, somebody to hear, somebody to have, just to know how it feels. It's easy to say, but it's never the same. I guess I kinda like the way you help me escape.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 and you're no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 红发艾德伊士丹奈尔同步推荐，全球超越26亿次串流收听，蝉联六周英国金榜冠军。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cause every day it's getting colder, and if only I could hold you, you'd keep my head from going under. 刷新告示牌38年冠军纪录，苏格兰甜心路易斯卡伯迪，首张大碟。地狱般乏味的程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宝贝，你愿意与我双宿双飞吗？ 哦，这么肉麻，一定有鬼。 跟我走就对了。 哎，怎么是来三菱展间？ 是三菱要带我们双宿双飞啦！现在买车就送日本双人来回机票， 有五个城市可以选呢。新宅桥我来了， 每月再抽东京赛事五日双人自由行，越早买中奖机会越高哦。 还享高额零利率跟旧换新最高50,000补助。 Mitsubishi Motors。 入秋了，好想去泡汤哦！ 走啊，跟我一起去宜兰泡暖乎乎的温泉。 哎，你知道交通部观光局有推出秋冬旅游补助吗？ 知道啊，每个人有折抵1000元房价的机会，而且只要入住有配合秋冬游的旅宿店家，还会加送每房200元的夜市券。 那还等什么？赶快来订房！ 12月6号到15号，冬恋南洋温泉季，欢迎一起到宜兰泡温泉。 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接受交通部观光局补助。 堂下所贵何人？为何把家里弄得臭气熏人？ 啊，回大人啊，小的每天都给家里的狗儿清洁，但这臭味就是久久不散啊！ 胡说八道！现在全台东森宠物云、鱼中鱼、家乐福、后拉门市都买得到除臭喷雾，无色、无味、无刺激，轻轻一喷，快速消臭。来人，拖下去，大型伺候！ 饶命啊，大人！ 臭味滚宠物环境清洁专家，快上网搜寻臭味滚。 我是张信哲。 所以我还是想你慢慢的走，所以我脚步有了节奏。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啊，跟着我们开始探险。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哒啦啦，第一等的旅程。 阳光晒进你和我的梦境，分散下了床的睡意，一个转身，一不注意，此刻叮咚叮咚叮铃铃叮咚，想再多睡一会。身子又裸体在床下清醒，离开床边，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一起出发吧， 天气冷，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哒哒哒，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没事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 准备放心飞， 准备放 海味大口满足了味觉， 喜欢这样放慢步调，就像慢慢慢慢动作体验， 还景色多暧昧，享受特别特别的香水味，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一起出发吧， 天气冷，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没事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一起出发吧， 天气冷，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哒哒哒，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 准备放心飞，新鲜在等着我们发现，规划每个路线，探索每个细节，小小世界的视野也变得更开阔了， 一起出发吧， 一起出发吧， 天气冷， 一起出发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 母母曾静文，郭靖一起出发吧。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有人生活灭火，他是一个在外租屋的人，傻傻猫，他二月就要搬家了。他那我现在能买那个可以看 Netflix 的电视吗？ 啊，可以啊。 就是你就以后就带你的电视跑嘛，你就这样啊。 哦，对哈，因为是租屋，所以很麻烦。就是我买了这个东西以后，以后搬家就 会比较，是不止电视有这个困扰，比如说床垫是这个困扰。椅子也是这个困扰，你当然就是要带他跑， 带着他。 你如果做好准备要带他跑，你就是一直看你自己满意的电视嘛，你就这样想。 嗯， 电视折价也很快，因为这个科技进步的超快的。 而且我之前就是在查的时候，就有人说，如果你觉得现在电视还能像你以前，就说哦，那家我家里电视看好几十年呢、他说现在其实没有办法，真的不行。 为什么不行？ 他说就是没有办法像传统电视可以撑那么久。 其实可以吧。 真的吗？ 哦，你说比较容易就会坏掉， 比较容易坏啊，会出事啊，没有像以前那么，以前真的做得很稳固这样子。 就像以前电话是可以用个，我相信可能甚至用100年都没有问题吧。因为他们里面的零件不多啊，对啊，你现在手机能够用超过3年，其实都是很厉害的人哎， 很了不起。 对啊，嗯。 可是因为我家的电视就是用非常久的那一种，所以我目前还没有体会到究竟这个新买的电视它是不是真的比较容易快就会有问题呢？ 希望至少可以撑个，如果撑到5-6年以上，应该是蛮不错的吧。 我希望5-6年不是那种中间我一直需要请人家来看的。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了。 我突然想到，昨天我看到一个 YouTuber， 他是一个美发师，他说他拍了一支影片，说请大家来剪头发、烫头发的时候，不要再穿这5种衣服了。 我哪5种？ 我们很困扰。 怎样？怎样？什么？我想知道。 我就觉得有点好笑，我想说，我刚好就是。上礼拜去染头发， 你就穿 我一穿出门的时候，其实我当天还没有到那个美容院发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让人家造成困扰，所以我那时候看这支影片是期待我的衣服我们在那里面，果不其然就中了。 到底是哪五种啊？我好想知道。 第一，超高领毛衣。哦，就是那种，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把那个围兜兜围进去， 可以硬围靠进去，但是他又说，因为你超高领。我也不知道你那个领子好不好折，如果你不好折呢，我就是用 毛巾硬帮你这样就是往里面塞，可是那个真的很容易湿，那毛巾湿就会马上让你的高领也湿，这样我也很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可是就 是拜托你们不要再穿超高领了。 OK， 去发廊不要穿高领的衣服。 然后我记得，其实2、3、4都蛮像的，2、3都蛮像的，就是有一阵子会流行穿那个衬衫，然后那个领子超开，就是小姐我帮你围毛巾哦，这 领子太开了， 对，然后说那我不能用扣的，那我就帮你往前绑，就是用橡皮筋夹，或是用夹子夹住。可他意思是说，这种夹法跟绑法其实比较容易松动，就是也会。比较让你们觉得不舒服，加上如果他就说，其实男性设计师在要帮你夹跟围的时候，其实他就也会很担心会什么 手。有什么好担心的？ 他说 这种事找我就好了。我要出一种这种服务，男性设计师，你对这个有问题 ，call me， 欧马克为你服务。 所以像是什么平口啊、一字领啊、超宽衬衫啊， 所以没有领子的也不行， 就是没有领子蛮麻烦的啦，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建议不要。 所以冬天的时候不能穿高领，然后夏天的时候不可以穿小可爱无肩带、细肩带或者是绑带的都不行，因为它没有领子，你最好就是穿一个规规矩矩的无聊 T 恤可以。 第五个就是我那天穿出门的。 你穿啥？ 帽 T。因为帽T后面皱一折，我那一直没 敢。 对，我想说，哦，但我那天没有要剪头发，因为剪头发就是小姐我帮你梳，就是长度， 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用平平顺顺的目测看好。 对，但我那天想说染个头发应该没关系 吧。 Yeah. 丈夫，爱有什么不好？ 失去的想念，其实谁都一样。狮子 Lion 最感人至深的单曲，萧志达，触动每一个想念的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奥迪关心您，春季出游前别忘了先预约奥迪新春健检。12月2号至明年1月23号，回厂享维修保养88折、轮胎85折等精品购物优惠，满额再享尊荣好礼。奥迪以贴心守护您的每趟旅行。详情请洽奥迪全台授权经销商及服务厂。 百去不厌的日本，您到过千叶县吗？ 世界百选灯塔、吉卜力瀑布、里见八犬传故事舞台、鸭川海洋世界，还有温泉旅馆，满满的海鲜美食与日式庭园抹茶， 哇，好心动！ 荣获日本观光局第5届发现新日本最优秀奖，跟着范家旅行社一起前进房总半岛， 体验一级棒的千叶，请洽范家旅行社02-2531-5334。 恭喜哦！新婚购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度就无用诶。 嘿呀，为了你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飘装诶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保足介意诶。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对啦，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我是谷谷吕思维。 我们要来进行飞碟随堂考了。本周考试的人是席普宇，这首歌曲叫做《寻》，收在他的最新专辑《息息相关》当中。今天呢，随堂考要问你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知道这一首，刚刚已经讲出答案了，他的全词曲创作，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知道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只要告诉我们答案，他就要送你保湿面膜哦。 艰难的复杂，提起又放下，哦，失去的、错过的、忘的，渺小的、生根发芽的，回去的方向逐渐被遗忘，转身后离场，微笑得很勉强。瞬间沉溺难忘。 发照亮、不选择沉默中悲伤，疲惫的倔强着流浪，贪恋的温床原来也锋芒，就像刺一样遍体的鳞伤。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天气越来越冷，请大家要记得保暖。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 他是杨乃文，路痴。 浪费了多少时间，你都笑着的出现，后来我赶到终点，而你已经消失不见，淹没在此这熙攘的城市。那是最后一次，在你的世界走失，就当时刻只相若无其事，也是种本事。 全主打。 发现真爱，发现波切利。 Il dubbio dentro me e ho smesso di sperare, ma un tratto tu risvegli nel profondo un fuoco che mi accende. I return to love e rischierò per regalarti il mondo. And I return to love e resterò. 全球超越八千万张专辑销售，史上最伟大跨界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改版收录艾丽高登、珍妮佛加纳合唱等五首新作。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享受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乘着音乐去旅行，用音乐探寻世界。 所以，我还是想。 东西方文化交流，跨国打造，张信哲全新单曲《慢慢走》，潮水音乐。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暖心登场，明天义卖商品有上信转玉爱心提供的夏威夷豆塔、夏威夷潜艇、太妃糖，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支持老人圆梦计划。 优风